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金浩。 各位早，我是圆圆。 哎，终于啊，经过两天的阴雨连绵， 是 秋雨之寒之后，哎呀，晴天博日了， 对， 是不是？ 今天终于是雨后见彩虹了， 对， 见晴天了， 让咱们知道什么叫这个天高云淡，是不是？什么叫金风送爽？ 是， 哎，感觉心情都不一样了。 天气好了，主要是阳光出来了，太阳出来了，我们就感觉到温暖了。 对，同时呢，也提示大家，虽然说太阳出来了，但是咱们温度啊，并没有上升太多，也要注意这个天衣增保暖哈。来看看那个白天呢，多云转晴，偏北风二三见四级，最高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30%。夜间呢是晴转阴，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温度是7度，相对湿度70%，尾号限行3和8。今天我一出来，我发现就是这种天气啊，让人就感觉心情啊自然就特别好， 是特别 漂亮。后来我就幻想，我现在去的地方不是这个去做直播，我现在去要爬山，站在一座山顶上能望到整个北京的这个画面。 嗯、对， 你说这种景象该多美啊！ 但我觉得看今天这种能见程度的话，我觉得望到西山也是 没问题的， 没有难度。 我想的是站在西山上望你们 啊，那恐怕你得有假期才行。 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时候，如果今天不用上班，能有一次那个简单的旅行，近途的旅行的话，是特别幸运的。 嗯， 对吧？今天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说，您最幸运的一次是什么？我特别希望能看到这个朋友们站在山顶上给我发张照片，我觉得我就已经幸运了。当然您比我更幸运哈。 对对对，山上信号那么好。 哎，欢迎大家也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关于您最幸运的一次的故事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故宫啊，昨天起呢，也是正式的实行了全网售票，实体票成为了历史。随着故宫端门售票处的牌匾呢缓缓摘下，故宫博物院的院长也是宣布了，从2017年的10月10号开始，故宫呢正式实行全网售票，每天呢8万张的这个门票啊，全部网上销售。那现场呢也这个售票窗口的关闭啊，自从10月2号，故宫首次实现了当天8万张参观门票全部通过网络销售之后呢，故宫也宣布啊，从昨天开始呢，也将全面的实施全网售票了。那记者也是注意到了，故宫的端门呢，广场30个售票窗口没有开放啊，工作人员呢也是正在协调有需要的游客进行网络购票。中午12点的时候呢，故宫博物院的售票处的招牌呢也是被工作人员给摘下了。院长也是介绍说了，说全网售票呢，也意味着故宫实体票彻底的退出了历史舞台。根据实际的需要呢，那端门的这个售票啊，广场的这个售票窗口呢，将保留3个月左右。而今后呢，面临着闲置的这个端门的售票区呢，也是将以让收藏在故宫里的文物活起来为宗旨，探索以适当的形式继续服务于广大的观众和社会公众。 哎呀，听了这条消息之后就觉得特别感慨。 嗯， 那你觉得这个科技啊推着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走得太快了。 嗯， 你还来不及去怀念说这个买票的这种体验。哎，现在已经是新的时代开始了。 你说其实真是这么一说的话呀，其实从小到大去过各式各样的景区啊、博物院啊、博物馆啊、如果能把这个每张票能留下来，也是一个不错的纪念，对吧？现在好了，没有了，想起这事儿来了。 对、啊、 稍微有点晚了啊。 嗯，但是呢也是一个好的开始，因为这样的话会更加的节约这个纸张嘛。 哎， 嗯， 同时呢也是更能方便呀、啊、这个故宫的工作人员了解今天的客流量有多少，是吧？毕竟有提前预约的，现在就肯定更方便，不用去现场了，对吧？直接这手机一点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其实还是让我们更便利了。 嗯， 接着来说吧，这个事情啊让人真是对这个对这两位旅客呀真的是挺生气的。 嗯， 戴着耳机睡觉错过了下车时间，这两名旅客呢居然按下了动车的紧急制动阀。那么最近在湖北建石火车站，那么一列从上海虹桥开往重庆北的D2217次动车正准备发车，司机却发现说无法启动，操控台的信号也显示说了是有人按下了车厢里边的紧急制动阀的按钮。原来呢有一男一女两名乘客，他们原本是要在这站下车的，但是因为两个人戴着耳机睡觉都没有听到广播里边的提示，眼看着车门就要关闭了，两个人情急之下居然按下了紧急制动阀， 随后呢还跑出了车厢。最终这涉事的两名旅客也是被铁路警方处以罚款500元的处罚。警方提醒了说，除非发生危及列车安全或者是人身安全这样的非常紧急的情况，不然如果您乱按紧急制动阀按钮会造成后果很严重的结果，需要负刑事责任的。 哎，所以说千万别觉得啊自己错过了是一件大事，整个车厢的安全以及我们乘客的安全这才是重中之重。 两个人都是成年人了，为什么这么任性呢？ 其实我觉得，其实只要是在路上啊，都应该先把心态放平了，别着急。就算您坐过了，就别着急。那下一站的风景没准更好，咱下一站逛一圈，是不是？没准那是自己家下一站的这个车站，但是一直没去过，也没准是自己要到达目的地风景区的下一站，咱都到处转转，是吧？也不差这么几个小时的时间， 没错， 对吧？如果着急了，可能就酿成大祸。就像下边这位啊。这司机，一个司机呢，在这高速上面超车道逆行了10公里啊！哎呦，相向的车见状纷纷的避让，有人报警了。面对交警呢，司机也说了，说原谅我吧，我不懂，被导航给带错道了，转了向了啊！最终呢，该司机也是被记12分，罚款200元啊！我觉得真是啊，就无论是您是什么理由，对吧？有这种情况真的应该罚。 对啊。 啊，无论导航怎么导错，关键问题。我觉得只要是学过交规的朋友都知道，从那个标志、标线、标牌，您都能看出哪边是顺行，哪边是逆行。 这我都知道。 是，对，让袁好好教给你们啊。 啊，所以说这个千万不要让导航来背这个锅，是不是？ 哎、对。 再来说一下，这男子啊，真的是玩悬的呀！高速路上停车打游戏，人家说了，打2盘任务，提升一下精神。那么最近呢，在卢龙高速的一辆车停在了应急车道上，巡逻交警发现了司机呢正在低着头在车里边玩手机游戏。司机说了，说自己已经连续开车开了3个多小时了，想打2盘任务再走，提升一下精神。最终交警也是对这位司机处以了罚款200块钱，驾驶证呢也是记了6分这样的一个处罚。小以惩戒吧。 对，虽然说我觉得人家这个做法呀，其实呢是做法可取，但您停这地方给停错了， 是啊、 对吧？毕竟是这个开车开累了，咱要停下来之后啊，稍微的小憩一会儿啊，或者是这打2盘游戏也无可厚非。但您应该停在那服务站休息区，对吧？不应该停在这个高速路旁边了啊。说起这手机啊，确实是方便我们生活，但是有人说了，说这购物啊应该剁手。那我觉得是不是现在玩手机应该拿锤子砸呀？ 啊？ 但是真拿锤子砸了，还真出问题了。 是， 您看，就是因为这个。啊，河南某中学啊举行了手机销毁大会，几十部手机啊，这是从学生那儿没收来的手机，是扔进水桶，用锤子猛砸，你听着挺过瘾啊。学校工作人员也说了，说带手机到学校不交给老师，一旦被发现就要被销毁。家长也都很配合，一切都是为学生好。对此大家怎么看？不知道啊。 我觉得这种处罚方式还是太极端了。 嗯， 就是老师也可以，比如说收上来的手机，你 人家说了，你可以交啊。交上来之后没事，但是要被我发现了， 那如果发现了的话，那照样也是收上来，然后先帮学生先保存着。 等到毕业了，这手机这个过时 了， 也用不上了。 对， 那还不如咋？其实我觉得这方法是稍微有点极端，但是呢，对孩子我觉得能起到一个震慑的作用，对吧？你看看，而且我看到整个这画面是，大家开这个全校会议，拿出这么几十个手机搁在地上，该拿锤子砸拿锤子砸。确实有点浪费， 我觉得还是应该从根本上让学生意识到，就是在上学期间你玩手机本身这就是不对的行为，从意识上做出改变。不是说用这种方式来，就是说把手机毁了，那有的孩子他可能还是意识不到啊，还会买新的，对不对？照样还是浪费。 对，而且你看这家长们其实都挺配合的，但我觉得配合角度就像刚才袁袁说的，您别给买，从您这源头上先把住关，杜绝了，是不是？从经济上先给他闸流了啊。是不是省得你说买完之后又花了钱到学校之后让老师你没办法，其实老师也不愿意，对吧？给砸了。 是的，我们再来说这事儿吧。这个是婚闹，哎呀，真的是出事儿了。这伴郎遇到婚闹被打夯，那么头呢也是着地被送进了医院。最近这个网上呢传了一个婚礼的现场，这是在山东东营市啊。某一场婚礼上，一位伴郎呢是被很多人抬起来打夯， 因为动作太过猛烈，头部着地之后昏厥了。当地镇政府也是证实说，这名伴郎已经是造成了脑震荡，目前呢正在医院留院观察，那所幸是没有生命危险。 嗯， 婚礼去谨慎呢，是不是？ 对， 伴郎伴娘也不好当。 对对对对，确实是这样。而且我觉得有一些地方啊，确实会出现这种什么这个闹伴郎啊， 嗯， 闹新郎啊，就不知道从哪儿流传出的这种这个歪理，就必须得闹。 嗯， 闹完之后你们什么怎么婚姻秀，还得给你冠一个大名称，哎，说一个好的这个对生活的一好的期许一希望。 你要不配合的话，好像这事儿 就 不好办了。 对对对，所以说我觉得有时候吧，咱们首先自己得先把住关。你比如说像是伴郎，在这个做人伴郎之前，提前得说好， 嗯， 别闹我，闹我可能转身就走了。因为有时候说实话，你比如说做这伴郎，你是新郎的朋友，但好多人不是你朋友啊，你也不认识，你说那你凭什么闹我呀？是不是？而且闹出严重后果， 嗯， 对吧？ 要有自己的原则。 哎，这个遇到一个好新郎也算是一个幸运的事儿了吧？当伴郎是吧？ 是啊。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说说最幸运的一次是什么样的？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我们来听一首李荣浩的歌曲《喜剧之王》。 这颗猕猴桃，眼泪突然被引爆。我可不是特别爱闹，这叫做心灵感召。不信你问李清照。谈得轻快得多也许很少，中得枪爱得到受得煎熬，华丽的无法低调。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遍，为所有的悲剧当特约演员，我想得断肠，我哭得夸张，像一套港产片。为何铺垫下的泪我先流一遍，市面上的纸巾都由我代言，站在我旁边你不算可怜，这也是种贡献。被分手的那时空咆哮，廉价小说那一套，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遍，为所有的悲剧当特约演员，我想的断肠，我哭的夸张，像一套港产片。为何铺垫下的泪我先流一遍，可怜，这也是种贡献。 后进出来的，完了 ，Can we get？ 还没下雨。 好的，刚刚呢是来自李荣浩的一首《喜剧之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无语来了》，一起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啊， 说说你最幸运的一次。 最幸运的一次是什么呢？ 哎，生活当中哪有最幸运？我觉得只有更幸运， 就是一个比一个更幸运。 对， 我是发现了，我是发现就是，当你这个失而复得的时候，你就觉得特别幸运。 幸运好像本身就是那种意外的惊喜， 意外的惊喜， 超出你预想的。 就比如昨天嘛，我给你讲一个我觉得很幸运的事。 好呀，好呀。 就很长时间呀，我是特别就是喜欢人少，你知道，就是不爱就扎堆儿。 哦。 昨天呢去办一个业务，然后呢，赶巧人特别多又排队，我就拿着这个各种证件啊，就握在手里边，然后就往前走走走。突然进门的时候，有人碰了我一下，碰了我这儿，下意识摸了一下自己兜，完了，手机丢了 啊， 再也找不着了，就找遍浑身上下，这也加上昨天这兜确实比较多，找了半天没有了。麻烦了，而且昨天你看这个阴雨连绵嘛，是吧？我又这车停得挺远，我就回忆啊，回忆，我就冷静冷静，别着急，别着急。我回忆啊，好像拿证件的时候手机没在兜，就往回走，大概走得走那么三四分钟的时间。你想这三四分钟的时间啊，在我心里边就一直哎呀这个纠结着，而且你知道这人啊下意识是非常厉害的，我就一直觉得我习惯把这个手机放在左兜里，走走我就觉得哎呦，绝对丢了，因为我觉得来的时候左兜里是鼓的。现在越走越觉得左兜里空，你就给心理暗示。但是一回到车里看，发现其实手机在车上充电呢，所以就给忘了嘛。然后你就觉得，哎呦，当时哎什么下雨不难受，这半夜我人多也没事儿，就感觉自己心里边就挺幸运的了。 就生活当中的一个小误会。 哎，提示自己就得把这个贵重物品都放好了， 对 吧？哎呀，所以说， 这种体验也确实是， 是不是？ 本身如果说这个没有发生这个小误会的话，可能就很正常，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样的心情上的变化。 对对对对。 但是因为这件小事儿， 哎， 确实整个心情不一样了。 对，感觉这天下雨挺舒服，挺凉快，挺凉爽，是吧？ 人那么多也没那么糟 了。你看这大爷看着这多和这个慈祥，多 慈祥，慈眉善目的。 对呀、啊，多好啊！你看那大姐那身上那香水味喷的，这是不是感觉？哎呀，其实还是这个自己边心里开心了、啊 哎，全是内心 觉得幸运了啊！ 对对对， 嗨，来看看朋友们说的吧。进我主页啊，他说。骑小黄车，开红包有970多块钱，真的吓到我了。这我还真不知道，就是到底有没有这么大红包，我还真没骑过。 我也是头一回听说。 你骑过吗？ 小黄车？ 啊， 没有，我一般骑的是那个 其他的那个， 对对对， 共享单车啊， 对， 厉害。 哇，你不会是做宣传的吧？ 对，其实我倒觉得就是骑各种各样的车啊，或者是开各种各样包的时候能拿到一红包，其实可能平时啊这点钱要放在面前根本没感觉，但是要是红包开出来的你就觉得幸运。 比如说有人在群里发红包的时候、 哎、 你抢了多少钱都觉得好幸运呢？ 那倒不是，我就看着我要是最高我就觉得挺幸运的。 哦哦哦哦 啊，真好啊、嗯、 来看七哲林这朋友说了，地铁上边邻座的女孩靠在我肩膀上睡着了，就像是一只小猫一样蜷成一团， 嘿， 任她的长发铺在我的肩上，这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我就那么静静地坐着一动也不动，感受着这一切。非常感谢这个姑娘让我假装有了半个小时的女朋友。可能是因为 上那过瘾去了，这是 女乘客确实是太疲劳了。 对对对， 借了你的肩膀用一下。 对，曾经我也听说过，就是太累了，在这个公共汽车上，俩人挨着坐，这头顶头的睡觉 啊， 其实不认识啊，也有这种情况出现，挺好玩， 这也是缘分。 但我觉得这个可以，是不是？在你肩膀上躺这么长时间了。可以跟他聊一聊了吗？ 把人叫醒啊！ 对，起来， 是不是太残忍？ 起来，你头不用动啊，你可以这眼睛睁开，耳朵竖起来，听我说就行了啊！ 哎呀，这个给了你半个小时的幸运，想不到你自己亲手毁了他。 对，再来看看那个其他朋友哈。 嗯。 是秒不是秒，也不是鸟，他说了，那么就说这个我吃过东西吧啊，我没吃，逃过一劫，因为啊，感觉这次老板有点嗨过头了。哎呀，这个 就然后呢就给我男朋友吃了，蓦然销魂的把我男朋友给落到卫生间了，这个在卫生间里边漱了半小时的嘴，水龙头还在响着一直漱嘴半个小时。 去这个应该是烤串店烧烤店里 给我发了一张图片， 嗯， 这是一个是这种叫变态辣的这种鸡翅， 绝对够这级别， 上边呢绝对是一层，如果不是鸡翅形状你绝对猜不到这是鸡翅啊，有一个辣椒墩呢在这儿蹲着啊。 我看着这个图的时候已经就觉得自己好像都被辣得不行了， 感觉胃都疼看着， 是是是，所以 说其实大家就是这个吃点这比较过瘾的呀没问题， 嗯， 但您真得适度， 就量力吧， 啊，真的量力啊。 我觉得这姑娘之所以觉得自己幸运也是因为她量力而行，没有去尝试。 而且问问你没问题，就像这种上面一层辣椒，这是把辣椒给 我觉得直接抹到辣椒面吧， 不是，就是说辣椒是把它给剥了下去之后再吃，还是说就带着辣椒一块儿吃，我还真不知道。 我觉得那差别不大，因为那个辣椒味儿都已经入味了， 反正对，哎呦，浪费， 不是一般人可以尝试的， 太浪费了，太浪费了，啊， 你还心疼那鸡翅哈， 嗯， 来看呢，这位朋友也说了，他说呢，去年圣诞节的时候，成功的向男神告白， 哎呦，真好， 收获了人生当中的第一份爱情， 嗯， 你还想有第二份吗？就好好保持这份爱情吧。 对，挺好，挺好，也发一张照片哈， 对， 真幸福，真好啊， 嗯， 再来看看这个，你看我一猜就得有这个王者荣耀的事儿哈。这个王者荣耀小哥他说了，王者48星啊，而且我也不懂， 真不懂， 是，但是应该是挺厉害的，也是，要不然不可能跟那跟人这个显摆来，是不是？ 哎，你说多数玩网游的朋友都应该是年轻人吧？ 不一定， 不一定吗？ 不一定。 那我现在真的觉得身边年轻人居多，然后年轻人现在就是他们聊网游时候用的那些语言啊， 嗯， 你感觉就像在听火星语一样， 哎， 完全听不懂。 但是我觉得人家这也是一种兴趣， 嗯， 志同道合嘛。 这就是一 种社交啊。曾经我就 社交啊， 对，曾经我就在一饭桌上，还没开饭，大家都在等待着的时候呢，突然有人提议说，哎，都谁玩这个游戏，玩某某游戏啊？ 嗯， 咔一下半圈人举手，那咱来一盘吧。这几个人就开始瞬间就打起来了。 哦， 你说，哎，一下就把这个桌上氛围给闹热了，但是我们就尴尬了。 对， 我们看好像是吧， 对 对对， 所以真的要与时俱进呢，啊，要不然的话真的 不 但是没有女朋友，可能朋友都没了。 这事儿我还真不这么理解，真不这么理解，因为曾经因为这个事儿啊，我也和一朋友就聊过这个问题，就说到什么你说什么连这个女朋友都没有， 嗯， 后来我朋友呢也为这事儿发了一朋友圈，发了一把奔驰的钥匙和一辆摩托车以及一把吉他， 哎， 告诉说人家都说不玩王者荣耀连女朋友都没有，我就想说呵呵，然后发了这么一条朋友圈，哎，你说这能代表什么吗？也 不 一定。 刺激你了。 哦，对我没事，没有，对我没事。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其实还是坚持自己为好，坚持自己为好。就算你说你装着玩王者荣耀，非因为什么事儿，非因为这一饭桌能跟人家聊天，自己也不开心，聊的也不真切。 还是找那种真正意义上的志同道合吧。 哎，对，就是你要说真玩啊，是一种幸运，在饭桌能跟大家一块玩会儿，不玩你也不用非要装， 嗯， 啊，不要装自己会。 大家一起出去骑个自行车是吧？ 对对对，实在没得说了是吧？哎，嗯， 来看呢，这位朋友叫小赫本，他也说了，他说呢，在这个山东省，然后坐这个省内的火车，邻座是前男友， 嗯， 心里边纠结，但是又觉得很幸运， 哎，嘿， 就是一列火车有那么多的位置，多大的概率能够让我们以这种方式重新相遇？ 嗯，这记得这个吵架的时候下车再吵啊， 人家已经就是成为过去了嘛。 哦， 嗯， 嘿， 两个人见面可能都， 那有什么可幸运的？那有什么可幸运的？ 他给自己加了很多戏啊。 哦，自己心里边戏多， 对， 两人其实连话都没说， 心里波动了一下。 今天一起来聊的话题，说说您最幸运的一次是什么时候？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一段中间广告过后，下半时段继续来聊。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像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好的，这是来自金海心的一首《别那么骄傲》啊。这个这里呢播出的《乌鱼来了》下半时段节目，大家好，我是吴金浩。 各位好，我是月月。 哎，刚才那首歌歌名是不是说错了？ 哪一首？ 那首歌是不是《别那么骄傲》？是《那么骄傲》吧？ 那么骄傲啊！ 啊，我说别那么骄傲。对，今天一起来聊聊的话题，说说你最幸运的一次是什么时候、什么事儿？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一起来关注我们下半时段的资讯吧。来看看他亲手为女儿打造了一个江景房啊，11年搬了20多次家。摄影师呢一直哎呀这个有自己的想法。37岁的时候呢有了一个宝贝的女儿，为了改善家人的居住环境，他买下了一间装修破败没有厕所的二手办公室啊。但是呢人家自己画图布局打磨家具啊，只花了3个月的时间就做出了一个酷酷的工业风江景房。 哎呀 真好。 对，就是爱子女的这颗心呢我们都懂， 嗯， 但是 这个能力啊 手艺可能就太难了， 不一定都能做出来。 是的， 是 吧？ 嗯 嗯，但是我觉得这份心意啊可能对女儿来说是最宝贵的。 哎， 再来说一下，千万要当心啊， 嗯， 这个浴霸使用不当真的会爆炸。那么天气渐凉了，洗澡的时候呢很多家庭都开始使用浴霸，可是呢您可能不知道浴霸也是会爆炸的。安全提醒就是请您务必要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质量合格的浴霸，认准我国的国家标准，就是3C 的那个标志。 嗯， 使用时呢也是尽量避免将水直接的淋在浴霸的灯泡上。 哎，对，其实我觉得真的有一些像家用电器这类的啊， 嗯， 千万不能贪便宜。 对对， 而且同时您必须要去那些正规的渠道去购买，千万别说就先麻烦得了，这个家门口那个3平米那个小店里边我买一个就得了。您说那一3平米店里边这个到底是有没有什么许可证什么的咱都不知道，这进货渠道也不清楚， 嗯， 对吧？ 对， 还得去那种大的商超去购买这种这个正规的啊这种 家用电器。 家用电器， 对。 同时呢我觉得好多东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感觉，就是有时候贪完便宜之后哎觉得捡个漏啊，觉得这个我占便宜了，回家之后不一定能用多长时间， 嗯， 顶多一年，过了年之后哎呦不想用了，是吧？但是你要真的买一个质量可靠而且用起来顺手的，可能3-5年，是吧？甚至10年都是它了。 对， 对吧？ 买到价廉物美那是一种幸运。 哎， 但是呢平时我们在购买的时候， 但是真正价廉物美有吗？ 也是有的，也是有的。要不怎么说幸运呢？ 对对对啊。我们继续来往下关注，来看看迪拜警方展示了飞行摩托车，可实现远程操控无人驾驶。近日呢迪拜警方也是在迪拜的电子展上啊展出了这个由俄罗斯无人机厂商打造的飞行摩托车。该摩托车呢可以是携带一名警察，这一飞行的摩托车呢也是被称作是天蝎三号啊，可承载重量呢是120千克，并能以50千米每小时的速度飞行，其最高飞行高达啊这个高度呢是高达10米。测试期间呢也创造了此类机械飞行高度达28.5米和上升速度每秒5米的记录。此外呢测试在含沙量和40度高温的极限条件下飞行，飞行摩托车呢也是能运送警方的人员，也可以远程操控。该公司也透露了，那该公司呢这个也是正准备啊，这个和这些国家开始签署合作协议了。嗯， 哎，说的我很想去找到相关的图片看一下。 嗯， 会飞的摩托车， 这有点像那种啊，多年前所看到的那个。什么科幻电影啊，对吧？什么现代的这种科技的这种体现，有这个飞行的摩托这种工具。 突然想到的画面就是小时候看的动画片《黑猫警长》当中，骑这个飞天摩托。 对，必须对，在骑他的时候必须都得这个穿戴成那个样子啊。 对对对。 哎，但是我觉得就是你飞这已经开发出来了， 嗯， 叫什么呀？飞机不是。飞摩托也不是， 人家有一个名字不叫天蝎座三号吗？ 不是，但你得天蝎座三号是他这款的名称，对吧？ 嗯， 但是你说他叫什么？ 我心里管他叫飞天小摩托， 飞摩。 哎呀，反正是这科技啊，真的让我们叹服。接着来说吧，这个是为了给女朋友惊喜啊。 哎， 这位哥们儿是飞行了将近上万公里。 嗯，这也是飞行。 哎，这个克罗地亚的一位男子为了给远在美国一个州的女朋友送去惊喜，历时数小时换乘了2个航班，行程 9000多公里。抵达之后呢，化妆成卡通狮子，并且用书信的方式向女朋友告白。 嗯， 当他脱下狮子服装的那一刻，女朋友也是惊声尖叫， 哎、 两个人激动的紧紧相拥。 你看看，你看看，哎、真是，就想象着都觉得那么浪漫，那么感动， 是是， 对吧？而且就我还真是就采访过类似这种，就但是没有这么远啊，一个是在北京，一个在上海，这种异地恋，异地恋，而且他们俩呢就真的是这样，就是给经你说，人家都说了说这好多男孩不懂浪漫，但是其实他们俩先见一面就是浪漫，对吧？而且人家也是把这么多年来在这异地当中啊给过对方的惊喜，去过的次数的这个机票都留下来了、 哦、 并在自己婚礼上展示给大家了、 嗯、 就你在旁边作为旁观者觉得特别浪漫，特别好， 真心疼那机票钱， 对、 啊，肯定不少。 哎呀，差不多买辆车是没问题的，估计。哎呀， 爱情重要，爱情至上嘛。 说到爱情，咱们来看看啊，有网友呢在台湾地铁上呢也是看到了一对恩爱的老夫妻，老奶奶呢仿佛是很累了，头靠着后方的车厢睡着了，而一旁的老爷爷呢怕这个睡熟的妻子啊着凉了啊，然后呢贴心的帮他呢就扣上了衣服扣子，事后呢还紧勾着他的手。直到下车的时候才轻轻地叫醒爱人、 嗯、 老两口的一举一动无不透露着这种爱意啊， 太幸福了。 嗯， 我觉得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一直和相爱的人牵着手， 哎呀 不离分啊。 嗯， 来看看这个是独腿小伙，他呢也是骑行心脏线，也是用一条腿丈量了自己的人生、 嗯、 那么从2009年，这位二十岁的河南新乡的小伙子叫孙有志， 嗯， 因为一场车祸的关系，所以呢导致左腿截肢，遭遇变故之后昏昏噩噩的他，因为一位残疾自行车运动员的影响，从此喜欢上了骑行，重新找到了生活的信心。那么这几年呢，这个小伙子也是先后从郑州骑行到海口，又从成都骑行到珠峰大本营 、嗯、对。 那么现在呢他正在心脏线上骑行、 哎、 面对未来他也是很有信心，他说一条腿又怎样，我可以用这一条腿丈量出我今后的人生。 没错，活出了自己了，而且是特别值得我们学习的一 位，活得精彩， 棒，很棒的小伙子、啊、 是的。 继续往下来关注啊，同样也很励志，杭州的90后技校的这个学生啊，靠汽修逆袭人生，获80万购房补贴啊。91年出生的这个杭州市的一个小伙儿啊，不顾父母反对，放弃了重点高中体育特招生的机会，选择了外界都不看好的技工院校学习汽修。不过呢，他也凭借着自身的努力成功逆袭，毕业之后啊，留校成为了学校最年轻的教师，在国内呢和国际大赛上也是屡获大奖，获得了杭州市政府80万元的人才购房补贴。他也说到了，说我在同伴当中啊不是最优秀的，但是呢我跟着自己的兴趣努力，最终取得了成功。我深信啊，行行出状元这句话，因此呢很多文化课这个不好的学生也不必气馁啊，要善于发现自己的特长，不断的在努力。 说得太好了。 对啊，确实是，有时候你会发现如果说真的从事一个行业是你所喜欢，你的兴趣所在，也是一种幸运的事儿。 没错没错， 对吧、 嗯、关键就是你心里得明白自己到底喜欢什么。 哎，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说说您最幸运的事儿是什么，也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嗯，来听一首周杰伦的歌曲《一路向北》。 是我做事的。 来自周杰伦的一首《一路向北》。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自己最幸运的一次是什么事儿吧。 是 啊，这个最幸运的事儿，好多朋友都发来了自己幸运的一个瞬间， 哎， 对吧？ 嗯、 啊，这个景三鬼他也说了啊，在一个软件上认识了我现在的男朋友，是一个幸运的事儿。 哎呦，那还真是啊， 是吧？ 嗯、 啊，哎， 挺幸运的， 对。 来看呢，这位叫无敌小霸王说了，他说呢，好久好久不见了两位，他说我听了你们的诗歌全都是正能量，哎，感觉很受鼓舞，嗯，跟咱们打招呼了， 什么， 所以聊聊话题呀、啊、 什么诗歌 咱们那个推出的国庆特别节目嘛、 哦哦哦、我说我还说聊了半天、 啊、哪位诗歌是吗， 哪个诗歌 我们这都是师妹和师弟， 对 对, 对啊，还有这个其他朋友哈， 嗯， 来看看那个豆芽啊，豆芽夫人她说了，说在丢了100块钱一周后，晚上下学回家，很黑的巷子里啊，刚好路过一辆车，车灯照到我的脚下，哎，我就恰好低头看见100块钱在我脚下面， 哎， 你说这个巧不巧？ 就这种失而复得的感觉才会让你、 哎、我跟我但我真觉得啊，这事儿肯定不是失而复得 啊，对啊， 一周后了，你这怎么叫失而复得？这不是捡别人钱的吗？ 啊， 这不是丢人家说100块钱一周之后晚上回家吗？ 丢了一个礼拜了。 啊、对呀、 啊哦， 你这肯定是自己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上了、 哦。 人家又丢一百，您快乐。 这钱就是他当时丢下的呢？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比较小吧，一个礼拜没人扫的街吗？是不是？ 哎，对。 哎，不管怎么样，反正是这种事儿，我觉得100块钱也不是特别多，是吧？还是这个自己放平心态。 啊， 啊 对对对对对，心态要放平。 哎， 来看还有朋友怎么说的。嗯，啊，稍等，我找一下啊。 嗯，看看那个其他朋友啊。 嗯 嗯，这个乔治龙他说了啊，最幸运的事儿那就是遇见了我的好闺蜜。 哦，谁说这个只有遇见爱情呢？遇见友情也是幸运啊。 哎，有了自己特别好的一辈子的友谊也是一种幸运。 嗯 啊，小甜甜也说了，说喜欢一个男生挺久的了，上次跟他表白，他跟我 跟他表白 啊，也对，跟我表白，我果断拒绝了。啊， 这个是反正啊啊， 我觉得女生的心思真的别猜 呀，别猜啊， 想不明白。 对，反正就是拒绝了，这也不是怎么幸运了，这个，没看出幸运来。 就是虽然是拒绝了，但是呢，毕竟是一个曾经喜欢过的男生，大概是这么理解吧。 对， 今天我有开心吗？这位朋友说了，在就这两天啊，捡到了一只小奶猫。 哎呦， 哎，觉得这是上天给我的礼物啊，要好好的对待它， 对， 照顾它。 特别可爱的一只小猫咪啊。还有青妖也说了，带儿子去医院看病，打车发现没带钱，后来师傅也没收我钱，真的好心人。这个太多了， 真的真的 啊， 哎， 这也是幸运。 就经常是这种就是凡人的小善举，会让你觉得特别的又温暖又感动。 但我真觉得是这样，反正我是遇到这种特别幸运的事儿，就别人对你有恩的时候，一定要去及时的去 回报 、比如说你说现在这个，就算您手机也没拿，微信也不方便， 留下联系方式， 这个各种对，留下联系方式，及时给人送回去， 对对对， 也让人家感受这份温暖。其实那钱没多少， 没 谁都打起这个十几块钱这车，但是呢，这个心意不是谁都能负担得起的， 没错， 对吧？ 这心与心就是相互温暖的哈。 哎， 接着来看吧。这位朋友说了，这也是爱情方面的，他说呢，追了喜欢的人三年，终于同意和我在一起了。 对， 功夫不负有心人呐。 后来发现也没那么好了啊。 爱情的面纱总要揭掉， 一般不是都这样吗？是不是？就是这个，哎呀，追求的过程当中啊，你觉得是最幸福的，追求过后也就那么回事儿。 在乎过程，不注重结果。 也不是不注重结果，是觉得这过程是比较过瘾的，然后过程过后啊，有了结果啊，嗨，也没那么喜欢了。 你看看，真是人心，要不怎么说最贪婪呢？ 不是，就是说这种状态，但是人家俩人在一起也很幸福。就是说最幸福的时段，其实你比如说你去问周围的朋友吧，谈恋爱过程当中哪儿最幸福？其实记忆最深刻的还是两个人认识之前那个阶段，哪怕是这个阶段啊，就是不是认识之前，就是恋爱之前那阶段，哪怕这阶段啊有很多不开心的事儿，后来回忆起来都是温暖，都是幸福，都是幸运的。 所以说爱情一开始的时候总有一个热恋期啊。 对，我给你举个例子吧，我其中有一朋友啊，那天跟我们聊天就说到了，说这两个人什么时候最幸福，觉得就刚认识俩人是一个单位的，在一个单位之后呢，就给我们讲的特别细致，俩人就说怎么在一块儿呢，其实特别巧，留下三次不太好的印象在一块儿了。第一次呢是男孩听说了有一个，哎，都是一个地区的人来这儿上班了，那是不是得过去看看，听说还是个异性，还是个挺漂亮的一个这个小姑娘，过去打个招呼吧。一到那儿之后发现，哎，这个没人啊，然后那就喊了一声，那个谁谁谁出来，就说一下那哪哪哪人出来，没想到人家还真在里边呢，人家当真了，干嘛你这在中考我， 对对对， 把我当什么了，这 很不礼貌， 当然这么多人这么不礼貌， 对对对。 等这女孩一出来，俩人见第一面，这女孩不知道谁喊，这站了好几个男生嘛，但这男生脸红了，就是，哎，男生一下脸红就转身走了，大家一块都走了。 其实男生已经一见钟情了， 哎， 是吧？ 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呢也是同样的，这个就是也是什么就来回就这个工作上的往来。第三次呢，男孩就主动约女孩出去玩去了，但是这次其实出游并不是那么好， 愉快哈。 哎，这女孩就觉得你怎么会带我上这种地儿，就上一大山上玩，男孩觉得就这种地儿不是应该就挺浪漫的吗？但是女孩觉得怎么想的，三次不好的印象，后来慢慢的俩人，哎，就一步一个脚印的走在了一起，挺有意思啊。所以说就是在回忆起的时候，其实都是过去在没有这成为恋人这个 就是没有 这个阶段 明确关系的时候， 印象是最深刻的啊。再来看看那个。娃娃的妈她说了，说这个很幸运的啊，高考分数刚好在线上，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哎， 虽然是二本，但是呢虽然我没去一个特别好的学校，但是我特别知足。 是的是的啊， 所以说你说有时候吧，知足就是幸运， 知足就是长乐， 哎，知足就是快乐。因为有时候你是会发现同样的结果，你不同的想法可能就会有不同的结果啊。 没错，我们再来看这位， 啊， 对无敌小霸王说，他说我最幸运的， 嗯， 就是到北京之后啊遇到了我的爱人， 嘿， 相识相爱，然后年底我们就结婚了，你们说这能不叫幸福吗？ 必须得叫幸福，叫幸运， 哎， 必须要祝福您啊。 对 对 对, 对 吧，希望您也白头到老， 没错 啊。也希望这个所有人这一天都特别幸运，换一种这个想法，每天都幸运，好吧， 心态也是最重要啊。 哎，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时间再见，朋友们， 明天见喽。